佳状态。 My FM 微笑向暖，安之若素，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纷纷扰扰的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给自己一份自信和关怀。 Hello，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来自陛下暴风女王，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全新一天的节目又开始了啊！当然今天对于你们来说都过去了，因为下班了，周二的路上祝你们下班快乐咯。啊，你们经常问我，哎呀你每天这么开心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呢就主要就我性格好呗，那再一个就是咖啡的原因，有的时候我其实上节目之前就是有一些困了而且累了，那我就会在上节目之前喝杯咖啡，喝完之后呢就别提了，上五楼不费劲儿啊，那什么什么就是一口气儿怎么样那广告词怎么说的。那今天呢同样是去买咖啡，哎呀我一进这门上面就写了一个就是那种那个易拉宝嘛，上面写着招聘咖啡师。哎， 我看到这样的招募信息就很动心，因为其实挺感兴趣的，也是自己的爱好所在。如果能给我第二个机会或者是第二职业的话呢，我真的会选择去当一个咖啡师。毕竟呢，我就业余爱好嘛，想看一看这些顾客享受着我调的咖啡，对于我来说就很满足了。所以呢，今天互动话题就是买咖啡有感而发，共同来说一说，给你一个机会选择第二职业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呢？新浪微博呢，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那今天的开场曲希望给你们提提神啊，在有一点点堵车的路上送一份开心，来自陈绮贞九份的咖啡馆。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对你的思念。窗外的星空像你，嬉笑不眠。这样的午夜，我坐在九份的咖啡店。这里的街道有点改变，这里的人群喧闹整夜，望着朦胧的海岸线，是否还能回到从前？昨日的春，今天的世纪像你，而你也早已不是你，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怀念着往日淡薄的青草味。这往日

对先生对小姐来自伊能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分享今天互动话题，说一说给你第二次机会选择第二职业你会选什么呢。微博当中看到了盒子说，要选汽车评测编辑，现在依然在纠结把兴趣当工作好还是不好啊，是不是当兴趣就是是不是当兴趣成了工作然后就对他没兴趣了呢。那你还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就也不算喜新厌旧，就是得到了就不珍惜了是吗。小强说，哎呦，小强这个职业我不太敢说，咱们就 pass 掉好吗，反正有点刺激。唐姑东子他说到了，IT 吧，这个比较喜欢啊，但是做起来我就不知道了，只能说 IT 真的挺枯燥的，你看每个 IT 这个程序员都是戴一个眼镜，然后有的时候都顾不上吃饭呢，我觉得好累。旭旭说到了，那我就选歌手呗，看来平时唱歌应该挺好听的。野生时空小姐，我要选大夫。你说这个大夫是选哪个科的，我就想知道。白学家说，我想我会选择记者吧，记者你说这个职业还真的有一点点危险呢，因为你要去说最真实的话，去爆出最真实的题材。向前聪君他说，我都不用想，必须是考古人员啊，这可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你记住，考古的话带上我，然后我就写一本盗墓笔记，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说说而已。大师兄说，允许的话呢，我就去应聘音乐摩天轮的男主播。可以啊，如果你有自信的话，哎，还真可以试一试。1200的高富帅他说，我要选美发师，我自己就喜欢研究这东西，可惜呢没机会了。这可为什么没机会，可以当业余爱好。我小时候我头发都我爸给我剪的，具体剪什么样呢，就不说了。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新浪微博留言啊，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提醒各位，我们的歌曲过后呢就进入到今天的 MyFM 狂躁万岁，如果你想参与到其中的话呢，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咯。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ake some noise! 解开领带，脱下高跟鞋，锁定 MyFM，开始你的周末。MyFM 为你带来顶级会议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Yes， Club My 只在 MyFM。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觉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流过泪，想躲不过的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玩，不停地下来，我接着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 欢迎锁定收听 My FM 全国联播网，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北京市星空眨眼变成烟花，配乐是钢琴瞬间切换琵琶，哦，色调是浓烈渐渐晕开惊讶。是我藏在衣柜等白马，哦，当我们渐渐长大，那份自由没掉下就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着目光吟唱着一首歌， 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干涸，相信我能是你的。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张扬，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 把 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 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猫 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坎昆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能不能抗躁，你来就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狂躁万岁的时间了啊！成为幸运听众将会获得由开心麻花提供的话剧门票。那么我们本周系列 Words 你 get 了吗？肯定是跟单词有关的，对吗？同样，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不太标准的单词。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搜索 TJ 下滑线 MyFM 1005，找到我们的官微之后进行关注，那稍后把这个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就好了。成为我们幸运听众的话呢，将要获得话剧票，对不对？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听问题是什么呢？ 好嘞，不等了。第一个单词，三门西洋啊，三门西洋，快写上，都给我低头写。下一个单词 ，ever， 下一个 ，vance。 好了啊，我们的音频就是这个样子。谢谢这位英语老师，有点口音的英文老师。那么今天可能对于所有的朋友，就是回顾一下我们都学过哪些英文单词，要不断的提升自己，对不对？好了，那我的问题就是，这我们听出三个单词对吗？三个单词当中我们打出来一个就可以，怎么样？这门槛够低的。然后你看每天都能学一个英文单词多好呀啊！大家把这个答案发送过来就好了，三个单词发送出你听出来的一个就可以了。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来自张杰，勿忘心安。 不要再逗留，人心太拥挤，被混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命运，我自己问自己，完成到这里到底还剩多少不用挣扎的阴霾，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烂醉，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玩笑已过半，不由不该，路还有汗流，梦还没腐朽，命运到最后勿忘心安，不要再逗留，人心太闪躲，被混乱的双眼或是听觉卑微不前，我自己问自己，退路已在原地，不可能撑不下去沦落逃避的宣判，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烂醉，放手这无休的阴谋，玩笑已过半，不能不由不该，一路还有汗流，梦还没有腐朽，命运到最后记得勿忘心安，笑已过半，不由不该，一路还有汗流，梦还没有腐朽，命运到最后记得勿忘心安，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The answer is coming. 接下来我们毛病狂躁万岁要揭晓正确答案了。 The right answer 是什么呢？哎呀，你看，就算今天是考单词儿吧，对吗？然后也没难倒大家呀，还是这么多人呢。我就觉得就是寓教于乐，对不对？把英文单词当作游戏来玩，这不挺好的吗？然后在玩的当中你会记住这个单词，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好啦，那么我们点个名吧啊，看到超级圆、双子双、港电，然后梁丽，后面还有这个 Happy、春天有萝卜、布松、王怀光、大伯、皮卡丘大哥等等等等，欢迎我们这些好朋友的到来。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Words 你 get 了吗的系列啊，那听听看啊，这个有一点点口音的英文老师他是怎么说的呢？ 好嘞，不等了，第一个单词三门西洋啊，三门西洋，快写上都给我地图写。下一个单词， 好，我们先说第一个单词，好像真的是有一点口音特别大。其实第一个单词是 something， 我看看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奥特曼答出来了 something， 他听出来了。那我们听第二个单词 ever， 下一个 ever 是很明显啊，就是什么曾经啊、永远的意思。最后一个呢 Vans 好像听到了某品牌，虽然有一些口音吧，但是呢也能听出来是 once， 曾经一次，这差不多这样的意思啊。看一看我们伟大的听众们，有答 nice 的，这 nice 是把 once 听成 nice 了吗？还有答 dance 的， dance 跳舞，然后 ever 都能听出来，半下答个 never 和 ever 差的有点远。冯宝学答了一个 next 是下一个。Happy 还答了一个 every 好像真的没有啊，听不太出来有 every， 但是 ever 肯定是有。那正确答案就是 something ever 或者是 once， 其中一个能答出来就对啦。好了，哎呦，三品答个 lunch， 这 lunch 是从何而来？吃午饭了吗？我们就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就是开心麻花话剧门票两张。好的啊，听到了，这个真的难倒我了，你这个名字我怎么念呀？都是英文 Anisale 是吗？安妮塞尔还是这是这么拼吗？恭喜你获得话剧门票两张啊，稍后会私信你领奖方式的。这是故意为难我吗？系统都为难我。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 Words 你 get 了系列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约。不要气馁，没有得到奖品的不要忘了还有互动话题啊，就是来说一说给你第二个机会选择第二职业你会选择什么呢？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这首歌曲来自韩红，一个人。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My FM。 时间不停转，快乐不停歇。随时随行好音乐。 我把手插在兜里，握紧拳头，回想那无情的夜空。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悬挂走廊，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用一辈子去收藏。把所有的过往改写成文章， 我发现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 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悬挂走廊，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用一辈子去收藏。 当初会不一样， 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悬挂在走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 用一辈子去收藏。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黄家千和品冠。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儿互动话题，给你第二次机会，你选择职业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呢？新浪微博当中看到了月白说到，做老师啊，现在就可以放寒假了。你就想放这点假是不是啊？花果店掌柜他说，其实第二职业的机会并不是没有啊，就是你看比如冯唐是作家是诗人还是医生，谢霆锋呢是演员还是厨师。他说了，人生呢自己决定，这个问题不需要假如了。哎呀，但是呢这个你举的例子都是成功的，而且都是我们所知道的，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对吗？如果选择第二职业的话，那你需要有大量的怎么讲，就是有一定的资本了，并且呢你是不是那么就是平凡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可能他才去会选择啊，我可以选择我的业余爱好的职业，这样是最完美的。每个人都想过那样的人生，可是真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不容易呀。嘟嘟米儿说到，当然是老师呗，可以放寒暑假。你看又来一个，他说多美啊，最关键是我相信我一定不会是那种狠心的老师。你指的狠心是哪种狠心？人家老师也都挺和蔼可亲的嘛。不过我记得我小时候的老师是真打手啊。

万能小一哥他说赛车手呗，第一次摸车就有天人合一的感觉，学驾照第二天教练就让我去考试了。他还说我朋友说我这技术也是没谁了，除了赛道没什么合适的地方让我抽风，想想也是，小时候家里不富裕，没有机会把我培养成才呀，也就只能通过这么玄幻的方法。那咱还是注意安全驾驶啊。寻人启事他说不用想啊，一定是功夫巨星，看来喜欢功夫啊。Q 先生说到了，我要当个西餐大厨，一直都喜欢烹饪，像谢霆锋那样的，然后跟谢霆锋长一样帅是吧。班霸无意说我要当美食节目的主持人，怎么了，想来跟我抢饭碗吗？透明的叶子说当然是老师了，寒暑假年年有啊。海罗拉说我想当个老板，我说算。你们就都想自己做主啊，你们的老板知道吗？杨美诺说学校会计，因为喜欢现在职业会计呢，学校会计可以放暑假寒假可以陪孩子各处走，不是说读那个不是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吗？学校的会计也放假好吧，真的是没谁了啊。那么新浪微博可以继续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先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谭维维一生一世，欣赏一个人。 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天津荣宝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日下午2点，荣宝行开启新春亲力回馈 ，DJ 易斌 Eric 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届时推出重磅金融分期方案，首付比例低至20%，仅需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滨海新区第五大街，天津荣宝行6517-77776517-7777。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送完这杯酒，我们就来分享今天互动话题。微博当中继续看到了北魁向暖，他说签到了啊，舒君是今儿感冒了吗？没有，只是鼻音比较重啊。那如果选第二职业呢，我就会选择中医扎针灸，既能给患者治病，还能解恨。你这是什么心理啊？他说我扎了半个月了啊，被扎的可爽呢。好吧，我不能理解你，好名字都让别人给用了。他说我想当兵，这个如果你年龄还可以的话，可以去试一下。赵九闹，他说我想去当赛车手，其实我也想去当，我有很多想去当的，就是第二职业有很多很多，其实我今儿说的是咖啡师，但是还有很多，我只是不好意思跟你们分享了。看到可卡米说当是厨子呀，自己开店的厨子，够糊口就行，不需要太大规模。那你现在开始创业其实并不晚。继续看到了小妞事儿事儿，他说想当大学不是很重要科目的老师，既不用坐班又有寒暑假，还不用面对小孩子。现在天黑了吧，咱们也别白日做梦了。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个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啊。一段资讯过后，先听到是王铮《阳光变成淡蓝色》。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生活，我的阳光变成淡蓝色，我把悲伤。

这边看到了木木玉峰，他说在云南开客栈的画家。哇，你真的好文艺啊。不过云南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啊。看到了北魁向暖来报道了，刚刚已经说过。还有小笨猪，他说的我想当警察，而且是女刑警，特别酷的那种。你只是看到他非常发光的一面，你要想到他非常危险啊。沉香乌梅他也说当然是老师啦，寒暑假想想就美。你们都这好像这次的留言就是偏老师的好多好多。你看女汉子也说了老师呗，高考我爸让我报考师范，说算命的先生给说的，结果呢我就果断拒绝。好任性啊，就是朝着自己的梦想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么多，就是第二职业会选择什么，就是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其实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啊，不妨一试。人生苦短，我们一定要及时行乐，就是及时的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想做的事情。好了，继续来听歌吧，来自李琦《启禀太后》。 焦虑先放一下，多关心关心我的想法，否定先慢一下，责备先慢一下，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来自齐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啊。北京时间1月10号，国际足联正式宣布，从2026年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参赛的球队呢，将会扩军至48支啊。那么在1930年的时候呢，世界杯创立的时候一共只有13个参赛球队。到了1934年呢，世界杯扩军至16支。1982年呢，世界杯又扩至24队。在1998年的时候呢，是扩到了32支队伍。这一样的赛制呢，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现在呢，也是扩到了48支队伍。不管怎么样，很期待世界杯。不知道正在听广播的你，跟我是不是有一样的爱好呢？然后第二职业，当一个足球选手。好了，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奢求的可能，只求。

是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FM Music 40， 你好，我是方炯斌。 我们听到歌曲来自邓紫棋《画》，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来分享一条消息啊，就年根底下的事儿啊，是一段视频。这视频当中呢，是一个外卖小哥，是因为送餐超时就急哭了，然后这段视频就是在网上热传了。结果呢，这个外卖小哥也是就是被找到了，他的名字叫做迎春，江西赣州人。视频当中是发生在去年的时候啊，去年12月初的时候，也是年根底下嘛。当时呢，迎春这个送餐的写字楼呢，电梯是一层一停啊，你知道写字楼很高的嘛。哎呀，眼看这一单要迟到了，他都急哭了，最后还是遭到了客户投诉。那么这个外卖小哥呢，他入职前是有腿伤的，而且不适应北方的寒冷，而且在去年年底已经离职回了老家。你说我觉得就是，哎呀，尤其是年根底下，你就外卖晚到一会儿就晚到一会儿，肯定是有他的原因，他不可能就是送外卖期间就去玩去了吧，那也不可能，肯定是因为路上有一些事情，或者是堵车，就是也不能说堵车，就是你看这就是一个特例。一个写字楼它很高，它一层一层停，那你说这个就是不可抗力因素啊。

很动感的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Shadow 带来的 Eagle Heart。 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来关注一个非常让人气愤的事儿啊，尤其呢我们马上就要放假了，对吗？年根底下要去过年了，这也涉及到就出行了，年后就开始出游了啊，尤其在旅游景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求照相。那也是发生在1月9号的时候，昆明呢多次出现了游客捕捉这个海鸥拍照的事件，其中呢就是一个男子抓住一只海鸥，用手捏住了海鸥的翅膀照相。他被保安劝阻之后呢，哎呀非常生气，便恼怒地揪住海鸥的翅膀，将海鸥重重地甩到了地上。呵，这一摔呢致使海鸥的翅膀折断了。目前呢警方已经立案处理，当事人将面临高额的罚款。像这样的人呢也只有罚款可能会让他能记住，哦，这不能这样照相。当然呢这样的一个事件也是分享给所有的人，你照相可以，你合理的去照相，不要抓住人家海鸥，人飞得好好的你给人抓下来，而且人家这保安劝阻你，你为什么还要把这海鸥摔了呢？你说招你惹你了，人家的妈妈，人家海鸥宝宝在外边被摔了，人家还有妈妈爸爸呢，多心疼呀，不想想。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们啊，当然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呢，从小对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教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马迪南山南。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FM 100.5。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未完成到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如果

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我们能不能不分开，来自花儿乐队。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啊，乍很开心，但其实呢心下有点凉。是怎么回事呢？台湾的一个男子啊，他是在年会上抽到了10万的现金红包啊。哎呀，这个男子呢，他摸起来，哇，这么厚一叠，那哎呀，心里就高兴的不行啊。但是打开一看，心情真的是跌落到谷底了。原来里面的钱竟是柬埔寨币，折算下来也就173块钱的人民币。那么这也是老板故意安排的啊，不过就是图个喜气嘛，毕竟也很幸运了已经，对吗？不能太贪心哦。好，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 People Timber。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 FM 100.5。 Down. I'm yelling timber, you better move, you better dance. Let's make a night you won't remember. I'll be the one you won't forget. Swing your partner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Swing your partner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It's going down. I'm yelling timber, you better move, you better dance. Let's make a night you won't remember. You better move. 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全是工作，多抽出些时间陪陪你的家人吧，这会让他们感觉更幸福。你好，我是 Wanting 曲婉婷。 MyFM。 伤染成回忆，我的爱感 去哪里？幸福的人总是叹息，找下一站风景。爱像隐形的玻璃，不小心就容易碰穿透心。我听着风吹得很轻。 来自黄雅莉的善良，非常甜美的一首歌曲啊。黄雅莉的嗓音听起来非常清纯透亮啊。时间是来到了19:46，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陪伴你三个小时节目就结束了，伴随这样一首歌曲善良，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的心中都是善良的，心存善良之心，终归有一天我们都会有好运气的，就是每天其实运气也都挺好的，就是下班了高兴开心，你们能懂我的心情。哎呀，肚子饿的实在是不行了，那么也希望明天一整天的工作当中我们能够积极面对咯。那明儿音乐摩天轮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吧，各位路上朋友们注意安全咯，拜拜。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墨迹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说到谢霆锋呢，他在刚刚进入音乐圈的时候呢，表现是新人中相当杰出的。在1997年在香港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受到热烈的回响之后呢，香港媒体更是称他为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黎明的四大天王的接班人。在1999年的9月份，谢霆锋在台湾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仅在台湾就狂销33万张，更是全台销量年度冠军。而在亚洲正版呢，更是超过了100万。音乐一直是他生命中的最爱，他童年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成功的歌手和演员。随着他梦想的一一实现呢，他最终的目标就是能对音乐界有着正面的影响。马上为您送出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谢谢你的爱》，来自谢霆锋。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借钱吃海。

看不出你心快乐没了不缺 I have nothing baby 就算遭遇狂风暴雨也自信走下去柳暗花明很清醒被你看清交给了我一直的任性不想微笑微微规矩矩释放自己的情绪有什么恐惧遵循自己的纪律、hey! Looking for feeling 被解放的 Tango So what 就用 Hip Hop 比他 Tango 管到什么音乐只要对着 Tempo 还想到的 Rainbow、我是 Bad Boy 还可以穿你镜中的那不懂什么叫害怕也从不废话、okay. 妈妈说 Baby just do it 我亲吻妈妈穿着新的 Jackie Nothing but a music is so 需要这个革命 Chanel 安静我都能适应声音勇敢关不住你心快乐没了不缺 I have nothing So what 想感受脱缰的洒落没有人能囚禁我的自由任谁都不能够改变我在现实世界里面生活、 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皱着面样，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 也许该反省，不应再说话。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如果我曾是个坏牧羊人，能否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 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 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着你怀疑快乐也不多 被我伤让你走 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也注定有一点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My FM，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 如果我变成回忆 Let's Tank。 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或许繁忙的工作，平淡的生活，会让我们忘记当初婚礼上海誓山盟的浪漫，忘记他跪地求婚时你脸上有惊诧转为激动，进而转到泪流满面的表情，有时也会忘记当初他飞过千山万水只为见你一眼的珍贵。岁月让我们在成长的同时呢，也是遗失了很多东西。在回味的一刹那，你会发现原来爱一直都在，它就是一碗你亲手煮的粥，就是他对你父母的细心关怀。爱其实一直都没有远离，我们能做的就是常怀感恩之心对待爱人，对待生活。而新婚一年之后的彭坦和春晓呢，也携带着自己的爱情歌曲来讲述自己的爱情之路，为您送出来自彭坦春晓 I Do。 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1.5。 方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OFM 100.5。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说到任贤齐呢，除了他带给我们的很多经典的情歌，那么让我们记忆犹新的就是他演唱的武侠歌曲了。除了演唱武侠歌曲呢，还出演了多部武侠的电视剧还有电影，比如说这样的一首歌就是非常深入人心的，来听任贤齐任逍遥。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FM 100.5。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人逍遥。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翘。